北京时间12点整，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泛黄的信笺，斑驳的照片，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。残破的书页，低沉的电波，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。斗转星移，嬉笑怒骂，沧桑变幻，光怪陆离，纪实传奇，拨开岁月的迷雾，为您记录真实。 听众朋友们，我是朱旭，今年88岁了。 他是北京人艺的著名表演艺术家，在话剧舞台和影视剧中塑造了一系列经典的形象。 这个角色他始终是个活人，他在生活着。 他演绎精湛又为人质朴，亲切幽默又天真可爱，人们都尊称他为老爷子。 濮存昕都伟大的现实主义表演啊，只有朱旭身上。蓝天也不说爷爷的表演方式，天生的松弛，天生的自然。 千人一面容易得，一人千面几回稳。举手投足都是戏，功成名就仍平凡。纪实传奇隆重推出老爷子朱旭，朱旭妻子宋凤仪生前力作，全面记录朱旭的艺术人生。 上回我们讲到，朱旭与于世之的关系亦师亦友，于世之在龙须沟中塑造了程疯子这个角色，朱旭反复学习研究，而在生活当中他们又是很好的酒友。 于世之也许由于性格的原因，十分能够克己，有耐力，能忍。特别是他当上了北京人艺的副院长以后，在这方面更见功夫。有一年调薪调级，不是普调，是有重点的调，有升级的就有不能升级的，这就会出现不是所有有才能的人都能够调上去，因为有名额的限制。每遇到这种情况，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就会很尖锐，没有极高的修养，很难做到用平常心去对待，很容易出现心态不平衡，觉得领导对自己有看法，不公平，激愤在心。对于于世之来说，他绝不是一位会用打击报复伎俩的人，这些问题的决定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的，是领导班子集体的决定，单骂他一个人也真有点冤枉。于世之也没有权利更改名额的限制。一位年轻的女演员挺有才华，但是那时候她的才华还没有完全展现出来呢，必然这次会调不上去。这个女演员的情绪很激动，有一天下午下班的时候，于世之刚要迈进汽车里，突然一只纤细的手拦住了车门，指着于世之的鼻子带着脏字痛骂着。于世之的脸色忽红忽白，他的自尊心受到了严重的伤害，只见他的嘴角蠕动了几次，最后还是把话咽下去了，既没有做任何的解释，也没有为自己辩白什么。于世之的脸上闪现出了一丝难言的苦痛，晚上血压就升高了。事后 有的老朋友很关心地问他，哎呀，你为什么不回击他一下呢？如果那样，气就不会憋在心里了。于是之叹了口气，摇了摇头说，哎，我是院领导，是党员干部，我不能够跟他对着骂，影响不好。嗨呀，要是那样，您就别生气呀，您还真生气了。哎，不行不行，他骂人还带脏字儿，光骂我一个人也就罢了，连我祖宗八辈都给带上了，这我可受不了。那你就不带脏字的回他几句呗。咦，我不能这样，我也说不出口啊，我也不会骂人。那你就受着吧，活该。 活该？ 是是是，是活该。什么事你都委曲求全，谁让你当官来着？好好的戏不演。啊，谁不愿意演戏呀？这官儿不是我要当的，不是你要当的，我知道，是组织决定的。是啊是啊，那你不会不干吗？哎呦，我推辞过好几次了，都没有被批准，我就不能不服从组织的决定了。和于世之对话的这位朋友长出了一口气，一副爱莫能助的样子，点点头说，哎，也是。于世之总是宽于人严于己，别人犯错误，他总认为自己是没有领导好，谁犯错误他都有责任，是他没有把思想工作做好，没有关心到，他把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。20世纪80年代末，我国的企业家刚刚认识到广告的作用和名人的效应。当时演员做广告在话剧圈子里还是一件新鲜事，也是一个挑战，这引起了许多的议论，有赞成的，有不赞成的，剧院的领导层就持反对意见，从上面贯彻到群众的说法叫做不务正业。做广告是一种商业运作，从文化角度看，广告的制作也是一门艺术，演员做产品和消费者之间的沟通没有什么不可以。关于演员外出拍电影电视剧也是社会发展，剧院也有一条规定，在不影响剧院排戏演出的大前提下，允许演员去拍电影或者电视剧，反之就按违反规章制度给予惩处。于是之作为院领导要以身作则，不能带头破坏规章制度。当时上海电影制片厂预备拍一部大型的重点电影《赤壁之战》，由谢晋导演，邀请于世之饰演曹操。山东临沂酒厂请于世之做西之酒的电视广告，于世之全都婉言谢绝了。他对自己十分严格，绝不做营私舞弊的事情。有一天，为了芭芭拉上校演出的事，我到于世之家里去，见他正在伏案挥毫。这时候于世之已经开始有些病态反应了，患有精神忧郁症。他见我来了就停下墨笔，指着他身后边的书柜上堆着的一大堆中草药包说， 哎，你看你看，这么多的药啊，让国家为我花了这么多钱。 我看于世之心里有些内疚的样子，就解劝他说，你是有功之臣，你为社会做了突出的贡献，这是国家对你的回报啊， 哎，做贡献是咱们应该的，应该的，是不是啊？ 啊，是是是。于是之的脸上浮现出了一丝愁苦，一双忧郁的眼睛看着我。他轻轻地拍了一下他身边的沙发背，示意我坐下。把正事儿谈完以后，我就询问他的病情，可能谈话的时间太长了，于是之显得有点疲倦。我建议他出去走走，换换环境，旅游一下。于是之摇着头说：“不去。”“哟，为什么呀？”于是之坚决地说：“不去。”“为什么？”“ 不去。”“ 到底为什么呀？”今儿非打破砂锅问到底儿。于是之欲言又止，真让人有点着急。我说：“你这个人怎么还这样啊？我是谁呀？你跟朱旭什么话不说呀？你怎么跟我就不能说呢？你要这样不说拉倒，回去我把朱旭找来。”站起身我就要往外走，于是之一把拉住了我的袖子，用命令的口吻说：“嗯，坐下。你也是急了。”“哼，可不是急了吗？往后我就不来了。”我被于是之推搡着跌坐在沙发上，刚坐下他又说：“你站起来，站起来。”我莫名其妙地站起来。于是之说：“你把沙发垫子拿开，拿开。”我把沙发上覆盖着的小棉垫子拿起来，立刻突然现出沙发中间被磨损的一个大洞。于是之紧接着说：“你别告诉朱旭啊，别告诉。”“哟，为什么呀？”“不告诉。我回头朱旭他……”“ 朱旭怎么了？” 他怎么了？你又不愿意告诉我了？”“ 我不是不是，我怕你告诉朱旭，他非拉着我去旅游不可。我不去，不去。”“ 你还记得吗？1957年，我和朱旭结婚的第二天，你和曼姨请我们俩到动物园去玩了一个下午，还吃了饭。一晃都几十年过去了，那时候你的工资可比我们高，现在朱旭在经济上比你好点，他请你玩难道就不应该吗？”“ 那时候花多少钱？现在得花多少钱？不去不去不去。” 随着社会的发展，经济改造，这几年大家接拍电影，接拍电视剧，或多或少的都有些额外的收入。可是于是之没有啊，因为他是领导，要带头做表率。他真是一位一点额外收入都没有的大腕，只凭每个月的工资收入来维持生活。虽然挨不着饿，可是也很清苦，谈不上经济富裕，又拿什么去旅游呢？我灵机一动，又劝他说：“ 不是朱旭请你，是有位企业家，由于工作的关系，要请朱旭到大连玩几天，你也去呗。能够邀请到你，那企业家会非常欢迎的。” 于是之有点胆怯地看了我一眼，摇着头说：“ 不去。”“ 为什么呀？” 我没有为人家做什么，我不去不去。平白无故地让人家为我负担费用，我不能无功受禄。要不让朱旭帮你找个广告做吧，茶叶的广告。”“不去不去不去。”“ 又不去。 为什么呀？ 我不能带头搞不务正业。 我只能无奈地跟于世之说了句， 哎呀，你这个人啊，真没辙了，我服了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。 回家以后，我把在于世之家看到的情况告诉了朱旭。朱旭拍着大腿叹了口气，他什么也没有说，两眼凝神看着窗外半晌，忽然决定说， 他必须要换个环境，调节一下精神了，找个地方，我陪他出去旅游几天。 哎呀，我跟他说了，他死活不去呀。 为什么呀？ 哎呀，你还不了解于世之这个人呐，清高，不求人，更不能让你为他花钱呢。 朱旭说，哎，不管怎么说，不能让他这么闷着，他要闷出病来的。让我想想想想。 经过再三思考，朱旭拿起电话打给于世之。 哎，世之啊，紫竹院附近啊有个钓鱼场，嘿，离你们家不算远，你去过吗？ 于世之说， 我没去过。干嘛？你要上那儿钓鱼啊？ 是啊，自己钓上来的跟买的吃着不一样啊。 你想啊，一条条活蹦乱跳的鱼都是你亲手钓上来的，那吃的是什么感觉啊？拿回家去烹炒蒸炸随便，怎么吃都好，新鲜呀，是不是啊？再来上二两，别提多自在了，简直就是神仙的日子。怎么样，体验体验？你陪我过把瘾去，花钱不多，还挺痛快。 对方有点动摇，只听于世之说， 是吗？我没有钓过鱼。嘿，可好玩了，太阳底下晒一晒，又可以日光浴，环境也好，干净安静。不信你跟我去一趟看看你就知道了。 不是有渔歌唱晚吗？咱们给他个渔歌唱早怎么样？ 明天一大早我就去接你，定了啊，就这么定了。 我赶紧问朱旭，他答应去吗？ 哎，去去去。 你还真能忽悠他。 那是啊，咱是煽情能手。 第二天一大早，朱旭带着两副鱼竿去接于世之钓鱼。从来没有钓过鱼的于世之感觉很新鲜，这一天他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想，思想很放松，玩得十分高兴。可是于世之一条鱼也没有钓上来，倒是他的夫人李曼仪钓上两条。过了两天，于世之打来电话，我和朱旭恰巧都不在家，是二儿子接的。我们回来之后，二儿子就告诉了我们，有个人只说了一个鱼字，没说名字就挂了电话，也不知道是谁。朱旭想了想，一下子明白了，准是于世之打过来的电话，也许他还想去钓鱼。果然李曼仪又打过电话来说，世之还想钓鱼去。可惜朱旭已经到外地拍戏去了。三个月后，于世之演出茶馆的告别场， 也就是他最后一次站在舞台上了。许多没有买到票的观众在剧场外面一直站了3个多小时，等着散场后和于世之告别。这场演出盛况使人终生难忘，观众沸腾了。当剧终谢幕的时候，掌声如潮，经久不息，观众谁都不肯离去。有的观众在台下向于世之挥手，大声喊着：“老于，再见啦！”只见于世之深深的一鞠躬，半天没有直起腰来。他已经热泪盈眶，哽咽着，无法用语言答谢观众。这之后，于世之就卧病在中日友好医院。朱旭还没有回来，我就代表朱旭到医院里去看他。于世之按捺不住地一遍一遍地诉说着这场告别演出的感受，他真希望朱旭能够在他的身边聆听他的倾诉。他不断地重复着两句话：“ 那天不知怎么了，不知怎么了，脑子就是空白，空白，台词一下子想不起来了，想不起来了，错词儿，错了，错了，哎。” 于世之用手掌猛劲儿地拍着，连连摇着垂下的头，内疚地说：“ 哎呀，我呀，真对不起观众，真对不起观众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多想一句台词儿不错的，再为观众演一场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” 我心里酸酸的，半天不知道说什么才能够安慰他，终于找到一个不是理由的理由。我说：“嗨呀，观众啊，都没听出来，他们也听不出来。后来，你不是又把台词给补上了吗？您别总这么揪心呐。”于世之带着意想不到的眼神看着我说：“ 你怎么也这么说呀？咱们可不能糊弄观众啊。朱旭要是听你这么说，他准得批评你，批评你。咱们得有啊，艺术良心，良心。” 他这话问得我无话可讲，我只能说：“啊，是，是是是，是。”于世之转身扑在椅子背上，把头埋在双臂中间，他哭了，无声地啜泣着。我和朱旭都能够理解于世之对观众的这份感情，这份责任心，这份愧疚，但又无法替他挽回。我知道没有任何语言能够再安慰他，解除他内心的这份痛苦，就是朱旭在场的话，恐怕也会言穷词尽。他心酸落泪，我哑口无言，只能默默地陪着于世之坐着，直到他的夫人李曼仪从家里送饭来，我才离去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北京故事广播，纪实传奇。 北京人艺最辉煌的年代里，在舞台上有一颗十分耀眼的明星，他创造了许多不同性格的角色，他就是佟超。朱旭与佟超之间有哪些故事呢？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。